部风水秘术解读出来的山川脉搏，历史的神秘面纱将被一层层揭开，在离奇诡异的地下隐藏着的到底是什么？苏FM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一部《精绝古城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入山的第三日朝头早，我哋呢支小分队就抵达咗大冰川啦。传说呢附近有一个极低洼嘅小型盆地，我哋呢次嘅目的就系嗰度嘅盆地啦。由于系机密任务，所以唔能够揾当地嘅向导带路。其实呢就根本都冇人识路，只能够凭住粗糙嘅军用地图，在乱草咁嘅等高线里头寻找目的地啦。大冰川是有三部分组成嘅，落差极大，坡度好陡，最高嘅地方海拔超过6000米，积雪万年不化。中间嘅一段就最长，全部都系镜一样滑溜嘅寒冰，冰层嘅厚度达到咗上百米。最下边呢？就是低于青藏高原平均海拔的地方，好像裂痕咁深深咁凹着大地。呢度嘅地气偏暖，形成咗一个罕见嘅绿色植物带。响最低嘅地方，高原反应都减轻咗唔少啦。如果想向昆仑山深处继续前行，就必须经过大冰川下边嘅山谷。出发之前，工程师就曾经警告过大家了，在冰川下面行军不能够发出任何太大的声音，如果不是就会引起雪崩，分分钟都可能会活埋在下边。大家连大气都不敢透，结果半路上还是出了事。在冰川落到山谷这个过程里面，有一位北京来的工程师失足跌咗落冰川，我哋喺冰川下边嘅绿洲度揾到佢跌到烂晒嘅尸体。女地质勘探员洛玲同佢系一个单位嘅同事，见到咁嘅惨状，忍唔住就想放声大喊。一个姓黄嘅地质专家即刻用手揞实佢个嘴，细声咁讲：唔好喊出声。洛玲将个头深深咁埋喺黄公嘅怀里头，痛苦咁抽泣住。指导员带头除咗帽，向我哋呢位同伴嘅遗体默哀告别。随后我同豆丁两个将佢嘅尸体收拾埋一齐，装响一个袋里边埋咗。呢位工程师同我哋一齐唔够三日，我只系知佢系北京嚟嘅，甚至连佢个名都唔知道，就已经无声无息咁死咗。大隻佬用工兵铲轻轻咁挖掘地上嘅泥土，挖咗几下，突然从佢挖嘅土坑里面飞出嚟一个蓝色嘅大火球，有一个篮球咁上下大细，喺半空盘旋咗两圈，一下就冲咗入人群里面。小分队嘅成员急忙就纷纷闪避，火球落喺地下，蓝色嘅火焰逐渐熄灭啦。原来呢是一只奇形怪状的小瓢虫，全身都好似红色的透明水晶，翅膀就更加是晶莹剔透，可以通过它透明的甲壳依稀看到里面半透明的内脏，其中似乎隐隐有火焰在这流动，看上去是这么诡异神秘。大家对望了一眼，都想问这只是什么虫，但是边个都答不出，可能是一种未发现的物种。王公好奇地走埋去，托了下他那副深度的近视眼镜，激动地用两只手指将红色火焰一样的瓢虫执了起身，小心翼翼地仔细观察。就在这阵时，他手指和瓢虫接触到的地方被一股蓝色的火焰点着了，顷刻间红红的烈焰就吞没了他全身。

却充满诡异恐怖的气氛。地上边有两堆灰烬，就在几分钟前他们还是生勾勾的，现在就只是变成一堆灰了，烧到连骨都没得剩。如果我不是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，谁会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忽然从皇宫被焚烧后剩下的灰烬里面飞出一个蓝色的火球，他面对着众人停在半空，似乎在选择下一个目标。他的速度奇快无比，在他的攻击范围以内，任何人都没把握能够走得了。空气中传来一阵轻微的震动声，应该是这只古怪瓢虫抖动翅膀飞行所发出的声音。现在小分队已经失去了三个人，都是主要的成员，作为领队的指导员，还有两名工程师都牺牲了，只是剩下两名工程师，一位是测绘员洛令，另一位是上海地质勘探院的刘工，看来这次的任务是没办法完成的。指导员已经不在这里了，使我们心里头没了个主心骨，但是几乎所有的人在面对这一团妖异的蓝色火球的时候，心里面都产生了同样的想法，宁愿被雪崩活埋，都绝对不可以被这种鬼火烧成灰烬。有几名沉住气的战士已经举起了枪，瞄准了在半空中的瓢虫，而班长突然抢上一步对大家讲：同志们，指导员牺牲了，现在我是队长，我命令你们全部都要留返条命返去，指导没有。我知道他是想做什么的，他是想牺牲自己同其他人撤离争取一些时间。我拉住他的手哽咽着讲：不得啊，你又不是党员，凭什么你去呢？要去啊我去。二班长一手就将我焚开讲： 啊，你个小胡，就是你最多意见，边嚟咁多废话，你连团员都唔系呢。 话音未落，佢已经头都唔回咁冲向咗嗰团圆响半空中嘅火球。二班长啱啱行出去两步就停低咗落嚟啦。响我哋面前出现咗一副不可思议嘅情景。嗰隻散发住火焰气息嘅古怪瓢虫由一隻分身成为咗三隻。每一隻都同原来那隻咁大嘅。三个蓝色火球中嘅一个直扑二班长。另外嘅两隻好似闪电咁捐咗入人群。包括二班长在内，仲有炊事员老赵、通讯员小林三个都被火球击中。全身都烧着咗。佢哋同时发出咗惨烈嘅叫声，喺地下扭动挣扎，都想喺地下滚熄啲大火。由于啱啱面对火球嘅时候，大家都紧张过度，士兵已经将全部嘅枪嘅保险都打开晒嘅，而且已经上满膛。通讯兵小林当时只有16岁，佢系缺乏指导员同二班长面对死亡嘅勇气同埋心理承受能力。恶魔咁嘅烈火烧去咗佢嘅理智，响被烈焰撕咬嘅痛苦下，使到佢手里边攞住嘅半自动步枪走咗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沉重嘅枪声中有三名战友俾佢射出嘅榴弹击中咗，都倒响血泊之中。依家嘅事情向住最恶劣嘅方向发展，指导员宁可自杀都唔肯俾我哋开枪，但係最后仲係有人开咗枪。俾奇怪嘅火虫攻击虽然可怕，但係比唔上枪声引起嘅雪崩恐怖。雪崩发生就意味住灭顶之灾。小分队嘅成员边个都米洗之有命。喺呢个大冰川下面嘅山谷，大声啲嗌都可能会有30%嘅概率引发雪崩。但是枪声200%会带来最可怕的后果。我看着神志不清的小林，他支枪走了火，榴弹乱飞就误杀了三个战友了。我离不及想那么多了，一咬牙关 攞起手里面嘅步枪三个点射，击倒咗响火里面痛苦挣扎嘅小林、二班长同埋老赵。步枪子弹嘅出膛声响山谷中回荡，由于山谷嘅宽度好狭窄嘅，再加上大冰川镜面咁嘅冰壁，简直就是一个天然嘅大音箱，枪声、喊叫声、哭泣声响彻山谷，激起一阵又一阵嘅回声，久久不绝于耳。我都仲未从亲手杀死自己战友嘅痛苦中解脱出嚟，成个脑都系佢哋生前嘅音容笑貌，神智啊变得模糊起嚟啦。忽然觉得头上一凉，咁先回过神嚟，用手一摸，原嚟一片雪花落响我嘅额头。呢个时候天气晴朗，太阳正挂响天空度，闪烁着耀眼嘅光芒。呢个时候唔可能会落雪嘅。我一摸到雪花，心里头并嘣一声，脑里边浮现出嘅第一个念头就系：终于雪崩啦！呢个时候，三个战友嘅尸体仲喺度燃烧紧，响佢哋嘅尸体上边恶飞起一个蓝色嘅火球。此时此刻，已经唔使再对开枪有所顾忌啦。豆丁嘅枪法系小分队成员中最准嘅，佢托起步枪，瞄都唔使瞄，抬手就系三枪，每一枪都系正中火球嘅中心，里面嘅瓢虫仲冇子弹嘅口径大，重新当堂就俾子弹打飞咗，火焰就随之消失咗啦。经过呢一番短暂而又残酷嘅冲突，我哋班八个士兵加上二班长、指导员一共十个人，依家就只系剩低我、大只佬同豆丁三个啦。再有嘅就系刘公同埋洛玲两个知识分子。头顶上面落落嚟嘅雪沫越嚟越多，天空中传嚟隆隆隆隆隆嘅巨响，整个山谷都响度震动。我抬起头向上望咗眼，上边嘅雪卷起咗风暴，就好似白色嘅大海啸，铺天盖地咁滚向我哋所在嘅山谷。大只佬拉咗我一下讲： 老虎啊，你娘亲啊，呢个时候你仲睇，快啲走啦！ 我哋依家身处山谷嘅中间，雪崩落落嚟嘅积雪肯定会将整个山谷填平，根本就冇地方好走。但系到咗呢个生死关头啊，人类总系会出于本能咁要做最后一次挣扎。洛灵祖就吓到晕张地下，大只佬将佢托喺膊头上边，我同豆丁两个即刻拖住刘公向大冰川嘅对面跑咗过去。我哋想响雪崩落落嚟之前，爬到对面稍为高一啲嘅山坡上边，争取最后一线生机。在最绝望的时刻，我们都没有掉了手里头的枪，枪是军人生命一部分，掉了一支枪就意味着放弃了军人的荣誉，但是其他东西就不顾得那么多了，各种的设备都掉了不理了，想将身上的背包都解埋下来劈埋它，但是匆忙之中都来不及了，我们这五个幸存者互相拉扯住就狂奔起身了。呢场雪崩嚟得实在太快啦，以排山倒海之势直卷而嚟。山谷被坍塌落嚟嘅雪翻滚所产生嘅能量震动，一时之间地动山摇。我以前听人讲过雪崩嘅情形，但系一啲都冇谂过天地间会有咁样嘅银色巨浪。呢一下，人人都心如死灰，就算再生多两只脚都走唔甩啦。咁我哋能唔能够避开呢次雪崩呢？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